音乐艺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贾国龙，60后，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大二退学做生意，21岁成了万元户。从内蒙古小县城起家，用30年的时间打造出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年营业额将近50亿的餐饮连锁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贾国龙。还不到30岁的时候，贾国龙在家乡内蒙古临河市开办的餐饮企业就已经做到了年营业收入300多万。但脑子里总是有想法的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先后在深圳和北京试水了2家海鲜大酒楼，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候他果断地停掉了海鲜，转而主打家乡的油面，结果大受欢迎。但那个时候他的油面餐厅还不叫西贝，那会儿西贝这个品牌还只是你在老家一个以卖砂锅面片闻名的酒吧的名字。那是什么时候真正把西贝这个品牌用在做西北菜主打的餐厅上的呢？ 挂在西贝名下呢是02，因为2000年呢就把精粹工西贝面从就做火了。 嗯， 2001年呢，我们就在那条路上西翠路上呢、又发现了一个待装修的一个礼堂。但停在那儿好久，这个没开工，我们就通过关系找到这个承包这个礼堂的人。他是想做洗浴中心，但是呢投了一半就投不动了。他同意转让给我们，转让给我们，我们又开成餐厅，开一个蒙古餐厅叫腾格里塔拉。其实开了就特别火，腾格里塔拉开了1年，我在六里桥又发现了一个地方啊，也是一个原来是做超市的一座楼，超市后来关了啊，那个楼又租下来。02年的2月份正式开业，从那个店开业的时候，西贝油面从就正式诞生了。 当时已经思路很清晰了嘛，就是要做西北菜，就是要做乡土风。 不是，西北菜是后来提出来的，做油面、做羊肉 啊， 有陕北特色的，我们想到的做特色嘛，做家乡特色，但是最后把它提列为西北菜，这又是几年之后的事儿。我自己觉得，后来因为生意做好了，在北京开了好多家店，才说干脆我们就算西北菜吧。是这样，开始没有，开始叫西北油面村的时候没有西北菜这个明确概念，是后来补上来的， 就开始不停的扩张。 对， 就开始越做越顺，就基本上没有过像之前那种栽跟头的事儿发生了。 少也有过几次，你比如我们返回包头开店，开了个大店，也其实是像西北油面村这种特色，还有一些小吃，就没开成。投了有800多万的一家店，当年就亏了400多万，就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怎么办呢？我们去诊断完之后说不行，这家店得改海鲜。于是又把包头的那家西北油面村，改成了西北海鲜，又活了，又客单价50-60变成了100多。 很奇怪哈，你看 这个，而且大火。那家店有连续7年是我们西贝效益第一店，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净利润，现在仍然不错。我们总结是什么呢？真的是差异化， 物力相归。 嗯嗯， 我们自己总结叫背着草原文明走，带着海洋文明回。 哦， 现在内蒙的各个城市的大型海鲜店都是西北开的。 嗯， 你看在内蒙开海鲜反而成了， 思路很有意思， 想想其实也符合商业规律， 就是独特性嘛。 对，就是差异性啊， 嗯， 物力相贵。 那这么多年到现在哈，啊，我们刚才说昨天开了245家店，这今后可能还是一个扩张的趋势，已经做到很大了，去年营业额能达到43亿。 嗯，啊， 就是这么大一个规模了。您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差异化？ 我觉得开餐厅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行当。 是。 你只有真的喜欢它，你就不觉得辛苦。你如果不是喜欢，只是觉得自己给自己找了份工作， 嗯， 想通过这个工作多挣点钱， 嗯， 当你挣了钱之后你就没兴趣了。 嗯， 不挣钱也没兴趣啊。如果只是为了挣钱，挣了钱之后你说这个还有没有更挣钱的行道，可能也换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真的是对这个行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 哦， 啊，所以才能一直就是做到现在还这么乐此不疲。 嗯， 啊，因为它这个行业的魅力就是它是和人打交道的行业，一个是你带着这么大的员工队伍，我们现在20000人， 嗯， 啊，带着这么大的员工队伍，你和这些员工有一种很好的这种关系，觉得你发展企业， 嗯， 他们跟着在这个企业里边也成长， 嗯， 啊，也发展，啊，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成果，不完全是挣多少钱，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多的顾客， 嗯， 啊，我们今年的接待顾客量应该在今年应该有6000万人次的客流， 嗯， 就这么多的顾客，他喜欢吃你的饭。吃完你的饭之后啊，经常遇到老顾客，诶，说你是西北老板，然后他就说他多么喜欢吃你们家的哪道菜， 嗯， 哪道菜哪道菜， 特有成就感 啊，然后他对你表示出了那种那个认同啊，尊重，你就特有成就感。 嗯， 另一个从自己来说呢，自己其实有好多想法， 嗯， 总想通过企业平台去实现它， 嗯， 啊，自己有时候就想自己就特像一个导演，想着一种场景，一种什么，然后你就去找演员，然后你就去这个排练，你就去演，哎，最后就按着你那个想象的那个发生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做企业的一种乐趣吧。其实这个企业品牌就是你那个作品，你有好多想法，最终呢就是通过你的这种用作或者投入，其实是手艺活儿。 嗯 啊，就是你投入你的这种精力，最后真的就按着你期望的那个去发生了。 嗯，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您本身是一个想法挺多的人，自己建了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然后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把它落地，就是这个过程让你乐此不疲。 对对。 所以西贝做到我们看已经就是按部就班就好了的那种状态下，还不断的有一些新的点子出来，像《舌尖上的中国》大火以后，咱马上跟着的那个空心面，那面我特别爱吃， 嗯， 就是有点贵。 其实不贵， 其实 真的不贵。你要知道，我们的汤比面还贵，就是熬鸡汤， 嗯， 那个很费工，也很费料。 我听说西贝做这些东西是不加味精，不加有一些调味料的， 嗯， 能做到吗？ 其实 是这样吗？ 味精我们是一直不用的， 嗯 啊。但是现在就关于食品添加制剂，我又有了新的认识。 嗯， 最初想做彻底的 无添加， 纯天然，无添加。 嗯， 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不可能，因为带入的添加剂太多了。 嗯， 还有添加剂只要是合法的， 嗯， 它有它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用处。 嗯， 你比如食品安全， 嗯， 就这一项，如果你什么都不加，连食品安全都过不了关。我们的蔬菜我们最终只用清水洗， 嗯， 洗完之后去检测， 嗯， 所有的细菌都超标，必须要加一种添加剂消毒， 嗯， 杀菌啊，还有一些改善剂， 嗯， 其实食品添加剂更多的是一些改善剂， 嗯， 改善口感，改善性状，改善稳定性， 嗯， 它 要求的是适量啊。我在自己做极端事业的时候，也这个不断的被这些食品安全专家教育我，他们讲什么了？说离开剂量讲危害，等于什么耍流氓啊？说其实食品添加剂关键是剂量，必须在安全范围内啊，而且必须用优质的合法的添加剂。 嗯， 啊，我现在其实已经放开这个了，但是我们会非常谨慎的使用，只是出于食品安全考虑的和有时候作为改善剂考虑的最低量的使用。 嗯， 这是科学。曾经我的那个观点，偏执的观点，我要做彻底的天然派，零添加， 嗯， 走不通。 您现在在这儿说这个话，您不担心对西贝的顾客心理会产生影响吗？ 没有，没关系。 因为其实您当时说的那个纯天然无添加，那个是很多人。 我们现在不说了， 已经不提这个了。 现在蒙店不说了， 嗯， 比如我们不用味精，就是不用味，我们会具体说不用哪一个， 嗯， 啊，不会说所有的都不用，因为原来是想做彻底的，现在我们是比如味精我们不用， 嗯， 啊，人工色素我们不用，香精我们不用，这还真不用啊。但是它食品添加剂几千种，有一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 嗯， 你是回避不了的， 嗯， 还有的添加剂范围越来越大， 嗯， 啊，连苏打、二氧化碳。是添加剂， 嗯， 什么东西开始无知者无畏，什么？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发现那个话还是要严谨。我们做了比较精准的表达，不加什么就是不加什么，加什么就是加什么，不会绝对的说，因为零添加这个概念呀， 嗯， 是非常非常误导人， 嗯。 其实你生活中做不到零添加，不能骗客人啊。你曾经那有段时间你的认知水平不够的时候，你可能说过一些绝对的话， 嗯， 但是你现在你的认知水平上来了， 嗯， 你要重新说， 嗯， 就不能够啊还延续过去啊，因为你过去无知嘛，啊，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应该其实是应该做更精确的更科学的表达， 嗯， 但在健康方向上我们是不遗余力的， 嗯， 啊，我们现在努力的还要把红西贝变成绿西贝，就是一个健康方向的西贝，环保方向的西贝， 嗯， 这是我们致力要努力的， 嗯， 但这个东西也是要尊重科学， 嗯， 不能够误导顾客。其实现在广告法里边对你这个不诚实的表达， 嗯， 监管更严，处罚更大，所以我们还是想真实的告诉客人哪些东西就是绝对不加的啊，哪些东西属于食品安全维度的，哎，这个东西回避不了的，哪些东西属于改善剂，但我们的量是多少，只有以这种态度来面对消费者，那你是可持久的。你如果要这个事情你永远不真实的面对的话， 就是老含含糊糊的， 对对啊，消费者啊，最后你骗我了，这个更麻烦， 嗯，老老实实的做生意。 是，其实我们的品牌驱动器就叫实心诚意的西贝待客之道。我觉得我本人的一个处事原则，好像也没有什么技术技巧什么的话，就是诚信啊， 嗯， 或者叫百数不如一成。 嗯 啊，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你诚心诚意的对你的员工，你的员工就愿意跟你好好干， 嗯， 啊，你诚心诚意的对顾客，顾客呢，嗯，就会认可你。 贾国龙，60后，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大二退学做生意，21岁成了万元户，从内蒙古小县城起家，用30年的时间打造出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年营业额将近50亿的餐饮连锁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贾国龙。 说到了诚心诚意对员工这一块啊，我知道在西贝有一个员工互助的这么一个机构，有一笔钱， 嗯， 每年您都和夫人都会自己拿出若干钱来，不少的一个数，嗯，您说20000人的员工队伍，嗯，好多都是从农村来的， 嗯， 就家里头遇到点什么事儿，自己遇到点什么事儿， 嗯， 都是可以从这里拿钱的， 嗯， 哦，我觉得这个还真是蛮有想法的，这是源于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餐饮业，我听过其他的做餐饮的老板说，现在招员工特别费劲，招来了能留住也挺费劲， 嗯， 经常是用人荒。 哎呀，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 啊， 跟你们的企业文化有关吗？ 这个行业2000多万的从业人员，我们才20000人，无非就是待遇给的高一些。 对员工更好一些，更多人就愿意来你这儿干活。 嗯， 至于说是爱心互助金的最初的产生，就是我们员工的孩子，有一个员工的孩子被烫伤了，需要一笔巨额的医疗费啊，当时家里边也拿不出来啊，企业先垫付，垫付完之后，后来呢又有我们干部啊这些员工有捐款的， 嗯 啊，从那以后就说，哎呀，看来员工还真有这么一种困境，是不是要成立一个互助金呢？然后累到现在，花出去的钱已经1000多万了，救助的人已经是好几百人，啊，发现他越来越管用， 嗯， 他我觉得是一种人性里边的一种对善的一种追求， 嗯， 或者表达， 嗯， 都在一个单位共事儿，嗯，正好有个伙伴家里边遇到这种急难了，你能不帮吗？原来帮靠什么？靠捐款。后来这个捐款老发起捐款，这个觉得也不对，干脆成立互助金，就平时呢就谁愿意就投入一些。当然爱心基金筹款的方式也有很多，他每年有一些义卖， 嗯， 最初呢我们还和股东商量好，从净利润里边切一个比例， 嗯， 投到这个爱心互助金里边， 嗯， 最大的其实还是我和我爱人，嗯，我俩投入比较大， 嗯， 在2017年之前呢，这个我俩每年是给往里捐100万， 嗯 啊，从2018年开始呢就定的就是我俩每年往里捐1000万， 嗯 啊，就是这是最大的来源。 所以其实还是挺舍得给员工花钱的。我看今年春节前发年终奖的时候啊，也是挺舍得往外拿钱的。 嗯， 大家也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因为你干活还得靠大家啊，你就共创共享嘛。这个只是你作为大股东，在创业初期一直到后来这种股份结构里边，你自然的成了大股东，你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你主动愿意拿出钱来分给员工，让员工多收入一些，让做出贡献的人多收入一些， 嗯， 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都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一种保障吧。我觉得如果从私心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也是私心，因为这个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这才是对创始人来说是最大的这个利益， 嗯 啊，还真不是要自己收多少钱，财富榜里边自己排到什么地级，嗯，什么，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我这个只代表我自己， 嗯 啊，我自己觉得你一手创起来的品牌，创起来的企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嗯 啊，持续健康的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有那么多的顾客持续的需要你， 嗯， 认可你，我觉得这个可能才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利益。 嗯嗯，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在这里，而不是说我真正到手的钱有多少。 嗯，但到手钱也不少，就是你自己够花。关键是啊， 嗯， 你自己肯定是吃穿住行， 嗯， 这些肯定没问题。 嗯， 啊，一个我干了30年的一个企业啊，今年我们有50多亿销售的一个企业的老板， 嗯， 如果还在愁吃愁穿愁喝，那肯定企业做的也太差了。 嗯，但是你为这些也付出了很多呀。我听说您是一个无家二白家黑的那种状态。 你再付出多，那你社会给你的这种回报，我觉得已经足够足够了。我自己觉得啊， 嗯， 你自己再付出多，你也是一个人啊。多少是个够？我一直就想这个东西多少是个够，它是没有标准的。 就基本上有多大的生活重心的比例是在工作上？对你而言，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做企业的人，就是100% 都在这儿， 就是在企业。你说除了睡着了，那你不想了；只要没睡着的时候，你想的还是公司那点事儿啊。吃饭的时候也在想，出去玩的时候也在想。 嗯， 我觉得就包括今天跟你采访，对公司这个发展历程又做了个梳理， 嗯， 其实还是在想，还是在调整啊， 嗯， 想哎哪些事情，这个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你的兴趣全部在这个上边啊。我觉得工作生活是基本分不开的， 分不开的，就捏在一块儿了已经。 对对， 就只要脑袋清醒的时候， 身心合一。我自己觉得啊， 嗯， 这个我啊100%就是我干这点事儿。 那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下去吗？有没有想过？ 他这个东西会上瘾的。你作为创始人，别人也把你创始人的位置也取代不了。 对， 当然 一直这么操心下去吗？有没有想过给自己设一个 实现，比如说60我退休了，或者是70我退休了，或者是80我要怎么一下，我体验一下跟现在不一样的人生。 目前还没设，走一步说一步吧。我今年 就说明现在还很享受。 我今年才51，这个正年富力强。 还有很多想法。 对，经验啊，经历啊，正是在最佳的时期。 那下一步有什么大的动作？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麦香村，好像不是特别的成功。 对，我们那个快餐项目歇后2年多，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就是把那个项目麦香村那个项目停了之后，我们最近又在启动一个新的快餐项目啊，叫西北超级肉夹馍。 就是更具象化了，把面产品。 对，原来麦香村其实一直在面条这个方向上在尝试，也在市场上开出2家店来。其实顾客并不买账。就是我们那个方向 还是要调整， 还是不对。 其实从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火了以后，就有无数的做餐饮的企业家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出自己的中餐的快餐品牌，能跟他们相抗衡。西贝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 对，这个想法也是有的。从我来说，用抗衡这个词儿倒不一定这个准确，因为这些国际大牌确实做得很好，就是向他学习，然后也能把它的基本规律能掌握，因为快餐确实是有基本规律的。 对， 然后做一个中国的东西，最终也成为和他们有一样规模、一样影响力、一样受顾客喜欢的这种品牌的机会还是有的。因为我觉得风水轮流转嘛，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饮食啊，包括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大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时期，而且都应该在各自的领域里边有自己的那种应该有的位置。中餐受众也足够广，只需要真的是就是从底层能够把它想明白，能构建大系统，同时也有做大品牌的能力，但是需要时间，这个真的需要时间。这个我们在尝试，我想许多的中餐企业都在尝试，我自己觉得还是充满信心的。 所以有人说您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人，您认可吗？ 我认可。 所以还有足够的空间，您还可以尽情的折腾。 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旁人看来，您这个30几年的创业的经历做到现在已经是春风得意哈，做得特别的好了。那就您个人来说有没有遗憾？ 没有，没找到遗憾。我自己我不爱遗憾，所有的经历酸甜苦辣都是营养，你不管经历了什么事儿，自己想想都挺好。 好吧，是一个乐观的永远往前看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有野心有闯劲儿的，可以这么说吗？ 差不多吧。 所以你对你现在自己的状态很满意？ 满意。 好，那我们也祝您有更多的好的想法尽快的落地，把自己的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让更多的员工跟着你们一块儿享受大家庭的这种温暖和利益的分配。 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西贝莜面村创始人贾国龙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